FM 九七四，北京音乐广播。 FM 九七四，就是喜欢听它。FM 九七四，音乐让人动心。FM 九七四，就是喜欢听它。FM 九七四，音乐让人动心。 好累， 哎，好烦， 心情不错， 有点低落。 上午11点，你可以补充点糖分了。不管你今天心情如何，总有一首合适的歌，让坏的消散，好的弥漫。一颗糖代表一首歌，你选口味，我来调配。就现在，音乐加块糖，音乐加块糖周末版，手工制造厂。 听见冬天的离开，我在某年某月醒过来，我想，我等，我期待，未来却不能因此安排。阴天，傍晚，车窗外，未来有一个人在等待，向左，向右，向前看，爱要拐几个弯才来。我遇见谁会有怎样的对白，我等的人他在多远的未来，我听见风来自地铁和人海，我排着队拿着爱的号码牌。 北京时间11:02:28，你正在收听的是来自 FM 九七四北京音乐广播的音乐加块糖，我是杰克糖。第一首歌是我和嘉宾依然一起合作的《遇见》。 阴天，傍晚，车窗外，未来有一个人在等待。向左，向右，向前看，还要拐几个弯才来。我遇见谁会有怎样的对白，我等的人他在多远的未来，我听见风来自地铁和人海，我排着队拿着爱的号码牌。啊 啊啊啊啊啊，音乐加块糖， 我是杰克糖， 你要什么糖？ 要什么糖？ 嘿，你们好吗？北京时间11:04，我是杰克糖。 大家好， 今天你抢答，来来来，抢答一下。今天我们的直播间有嘉宾，欢迎依然。 Hello， 我是依然，大家好。 哎，对，对于我来说是一位老朋友哈，因为有他呢，我就心里比较踏实。所以呢，刚才我们就一合计，开场就用一首《遇见》来作为开场吧，因为刚好就是这种遇见你的感觉。在11点钟，音乐加块糖，我都会遇到谁呢？有生如夏花，喜欢喜欢，太喜欢了，还有牙疼儿，还有悠闲自得小猛虎，欢迎在周末也早起的朋友们，还有西哥红果等等等等。没有叫到名字的朋友们，一会儿我们再点名哈。今天呢又到了我们的周末时间，周末就意味着非常的欢快自然，就是我们会聊天啊，唱歌啊，然后呢可能也会解答大家的一些疑问。 因为依然也是我最开始可能几年前认识依然的时候，他还是一个单一的一个身份，就是歌手的身份。 对， 那个时候又是理想花园的主唱，又是自己也是一个唱作人。 对， 那现在呢，时隔多年之后呢，依然也有成长啊。 时隔多年，真是 是不是多年？ 现在还能想到第一次来上节目的那个 场景呢？ 对， 怎么样？现在的你还有之前的那种声色和紧张吗？ 现在就是琴越弹越差了，就是对，没时间练了。 因为身份多了嘛，但我相信一会儿还有很多的歌，你拿我的歌来，就是不是孙燕姿的歌，我来唱来热热场，对吧？ 对。 那我们今天呢也会由各种各样的故事来把它这个串成一条主线。 嗯， 因为今天依然来呢，肯定对于很多朋友来说，他也是一位新朋友，所以呢，他也要用歌声和他的音乐来做一个自我介绍。会飞的狮子专门串门打卡结束来听歌了，好嘞，你错过了我的遇见，不过现在遇见也不迟。还有钻钻 MY， 还有我看到你啦。那接下来我们放一首我觉得我们上来就放这么大的歌真的是特别有品味，因为这是依然选的哈。 对对对对对，这是一首对我很有意义的一首歌。咱们先听歌还是 你都可以，你随意，你先说着说着说着，我一会儿就把歌推起来了。 哦， 你可以感受一下就是那种被音乐伴随的感觉。 OK OK， 为什么要选这首歌呢？这是来自 Michael Jackson 的一首 Man's Mirror， 这个是我在小学一年级的时候听的一首歌，印象非常之深。为什么呢？因为当时父亲放起这首歌的录影带，我就不自觉的就哭起来了，听了这首歌。当时他们问我为啥，我说我也不知道，好像就是太好听了。嗯，咱们一起先来欣赏这首歌吧。 谢谢依然 DJ。 Gonna feel real good, Gonna make a difference, Gonna make it right. As I turn up the collar on my favorite winter coat, This wind is blowing my mind. I see the kids in the streetBut not enough to eat. Who am I to be blind, pretending not to see them eat? A summer's disregard, a broken bottle top, and a one man's soul. They follow each other on the wind, you know, 'cause they got nowhere to go. That's why no one yet to know. 这是来自 Michael Jackson 的 Man in the Mirror， 是我们今天的嘉宾依然的推荐。到了周末的时候，我们可以换一种玩法哈，就是我们可以一般周一到周五的时候，我们是根据味道来选歌。那到了周六日的时候，我们可以先放歌，然后让大家来说说看，你觉得这歌是什么味儿的？不如我们就先从依然开刀，你觉得刚才那歌什么味儿的呀？ 这首歌对我来说呢，就是一种特别普通的一颗糖，然后一吃进嘴里以后，它就沁人心脾的甜，对，对，是一种让人非常的舒服的那种感觉。 那我总结一下，我觉得应该类似特别普通的糖，应该就类似冰糖什么之类的，然后呢，沁人心脾的甜。 哎，其实一开始我都想到它可能是个水，但是它还是有味道的，对 啊， 这种感觉。 哎，那冰糖也刚好有这种镜像的感觉。哎、Man in the Mirror， 好嘞。 你说冰糖，我觉得挺靠谱。 靠谱吗？那所以今天的节目呢，是由我和依然来一起给大家带来好听的歌曲，当然也有好听的弹唱。刚才没说完哈、啊，你说在听这首歌的时候，当时小学的你就流下了眼泪。 一年级，印象非常深，就是刚上小学。然后所以说现在每次回想起那个经历还是特别神奇，就是说音乐无国界这个事儿，可能就从小时候的我就有这种切身的感受，就是一个音乐它可以是本身的那个能量就可以感染一个人，也听不懂歌词，多少年后才发现这是一首讲那个人与人大爱的歌曲，但是当时完全就是被那个现场啊，被那个旋律就打动了。 所以其实你看，有的时候我们会说，音乐是无国界的，这事儿真的一点都不觉得怎么说呢，是牵强附会。 对， 因为你看，像一个小朋友，那时候我猜想一年级的你也是没有学过英语的，对吧？ 那肯定不会啊。 对，然后但是就是被音乐的本身的那种旋律和律动和唱歌的人的那种状态所感染，所以你看，真的是很多事情是啊，不只可意会不可言传的。比如说悠闲自得说，哎，这歌回忆的味道，我觉得是。还有老头子舍得说 MJ 啊，我的最爱啊， 是 很多很多的人都留下了自己的留言，说表示啊，这个选歌选得好。欢迎用户4438，还有用户5434、55404，这些都是还没来得及起名的朋友是吗？没关系，大家可以慢慢想名字。还有微小微，欢迎周末也有糖吃，是的，没错。第一首歌刚才我们唱了一首哈，然后放了一首，那接下来是不是又该唱一首了呢？ 唱一首什么呢？ 唱一首什么呢？依然来唱吧。 那就往下聊聊。 你说。 对，然后我记得初中的时候开始听谁？开始听周杰伦和陶喆，对、 啊， 就开始听华语歌曲。对，我觉得也是非常了不起的音乐人。对。 对，而且就是。我觉得如果要是就比如说80后90后啊，一批对周杰伦都是有一种莫名其妙的这种是属于童年的那种记忆。 我说实话，在我心里啊，我觉得100年后周杰伦可能就是李白那种角色。对，因为你看唐朝他们的流行的文化不就是唐诗嘛，然后把有时候会把诗词唱出来，然后可能再过多少年再回顾这个时代，他就是这个时代那个标签，就是周杰伦、方文山这种。 哎，那可以想想啊，如果周杰伦是李白，杜甫是谁？ 杜甫是不是就是陶喆？ 那你来首杜甫的诗吧，来。 哎，来首杜甫的。 对。 好，那我就来一首，陶喆的《22》吧。 好，22，也是我特别喜欢的一首歌。我要是就是有兴之所至，我就跟你一块唱啊。 春天是他最爱的季节，当微风随意吹乱他的头发，他并不在意身边世界的嘈杂，只想着自己生命中的变化。还有15分钟才午休，从早到晚没有想象中那么好过，安定的日子不一定就是幸福，忘不掉他在心里做过的梦。他今年农历3月6号刚满22， 刚甩开课本要离开家，看看这世界，却发现许多烦恼、哦、要面对。哦耶耶耶耶，他常会向往能回到那年，他一十二，只需要好好上学生活，但却没要求，他就像一朵蓓蕾，满怀希望。秋天是忽然间就来临，青春虽然有本钱可以洒脱、哦、一场恋爱22个月就结束，才知道有些感情不值得赌、yeah。9月天气还是有点热，他想公车再不来就走一组路、哦、他开始明白等待未必有结果，一个人也能走上梦的旅途。他今年农历3月6号刚满22，刚甩开课本要离开家，看看这世界，却发现许多烦恼、哦、要面对。哦耶耶耶耶，他常会向往能回到那年，他一十二，只需要好好上学生活，但却没有愁，他就像满怀希望、哦、人生偶尔会走上一条陌路，像是没有指标的地图，别让他们说你该知足，只有你知道什么是你的幸福。他常会向往能回到那年，他一十二，只需要好好上学生活，但却没有愁，他就像一朵蓓蕾，满怀希望。谢谢 音乐加快糖，我是杰克糖， 你要什么糖？ 要什么糖？ 哎呀，这个夸奖我都夸不过来了。小奥同学说：“哇，真是太棒了吧！哪里可以看到视频啊？”哎，以后我们可以考虑啊，就周末的时候加一个支架什么之类的，然后把我们现场这种挥洒汗水的状态，这个给大家表演出来。然后还有人喊声，欢迎欢迎，打卡问好点赞加精是每天的必修课。还有秋风秋雨，甜蜜蜜的味道，哎呀，年轻可真好，都听说你生你的年轻嘞。还有生如夏花说，这个味道应该是酒心巧克力糖啊，有点惊喜，还有点微醺，喜欢喜欢。还有用户5504EK， 你还是不打算起名字了吗？没问题，5504记住你了，依然唱的好棒呀。小猛虎说，我要是能回到22就好了。周末愉快，葛大爷。对呀，22这首歌，当时那张黑色柳丁的专辑里边，我最喜欢这首歌了。你怎么这么会选？哎， 黑色柳丁也是我，就是应该开始正式这个接触华语音乐最喜欢的一张专辑了啊！我觉得对我影响也是很大的。黑色柳丁应该算首首经典，其实我很难从里边挑选出我最喜欢的，但是22确实是算是印象很深的一首吧。嗯、就是那个我听22的应该是我初中时候嘛，但是就感觉仍然能唱到我心里，就能让你想到一个22岁的一个人的。 对对对、 嗯、 其实因为听22的时候我们还没有22呢、 哎、 然后但是那个时候呢就会去憧憬说22岁是一个什么样的年龄呢，觉得是一个挺大的一个年龄了。那个时候 有些感情不值得赌，是什么感情？ 然后等到现在再回过头看自己22岁的时候，体会又不太一样了。 真是， 嗯，所以呢，歌真的是有的时候是作为一个时间坐标，能够提醒我们很多事情啊。 嗯， 那刚刚这个故事是来到了上初中的时候，那个时候呢就已经开始就接触了 R&B 这种音乐风格。 而且我真的是觉得在依然的很多歌里面这种基因还挺强的，就是包括你自己的很多的歌、嗯、那所以其实我觉得在上半段我觉得怎么着可以得唱一首自己的歌吧，大家既然都在说你这歌这么的好听，让大家也听听你的创作能力、 啊、这么快吗？ 啊，就因为这首歌我们先唱，唱完了之后我们在下半段的时候再来聊你的另外一个身份，就是比如说这种创作者的身份 okay, 还有制作人的身份、 嗯、 好，那我们继续来听歌，来自依然的时无时有。 If I had to live my life without you near me,枕头、床被、咖啡，睡不着也别馋嘴，牙膏、纸杯，煮一壶温热清水。还有几部剧要追，抱歉没坚持看到故事的结尾，不是怕伤心掉泪，只想早睡。赶车排队约会，连公园长椅都没空位，晚餐消费，工作电话又一堆，生活要怎么面对，大概知道一半另一半惭愧，心态该怎么虚伪才能算创作无所谓，偶尔听听新歌也叫叫音乐课，先耐心高高创作，发现速度的不够多，思考一分钟重蹈覆辙，面对这种生活，那些做过的梦已经时无时有。跑步、爬山、减肥，我会醉一瓶廉价汽水，榜单、奖杯，目标多到不珍贵，还有多少习惯要符合我的年岁，撑住别崩溃，还有多少答案答不对也不再问谁，偶尔听听新歌也会感同身受，灵感迸发了很多，发现回忆又太折磨，思考一分钟重蹈覆辙，面对这种生活，那些做过的梦已经时无时有。 这是现场版的哟，我们是放着伴奏依然现场唱的，怎么样，够稳吧？继续继续。 听听新歌也会感同身受，灵感迸发了很多，想倾诉又想要摆脱，真诚或造作，思前想后，想要找到自我，却背弃了很多，偶尔四处游走，时常原地做梦，想看透我的选择，到底坚强还是懦弱，音乐也寂寞，不出左右，面对现实生活，其实我的梦已经时无时有。 FM 九七四，准时喜欢听。FM 九七四。

你的心需要被了解，你的意等待被传递，统统包裹在一首歌里，就用音乐诉说，让世界看到你。 每天下午11点到12点，音乐加块糖，我是杰克糖，你要什么糖？ 音乐加块糖周末版，手工制造厂。 欢迎回来，音乐加块糖，我是杰克糖，你要什么糖呢？刚刚我们那个小片花是第一次首播，然后呢，这个歌是我来写的一个小小的 jingle，然后但是那个吉他是让依然的朋友帮我弹的， 这个介绍弄的怪尴尬的，不是我弹的， 什么呀？这不就是为了把你引出来？主要是依然现在就是分身乏术，非常非常多的身份啊。刚才有人说嘉宾好厉害，能不能再详细介绍一下？同时还有北原苍介说，刚才那是什么歌啊？刚才我隆重介绍一下，是依然自己原创的，然后呢，刚才我们是一个现场版啊，就是放着伴奏，依然现场唱的，一丁点混响都没有加，一丁点那个效果都没有的，纯纯的现场版。怎么了？很尴尬吗？我这么夸你？ 没有没有没有，我在慢慢的接纳这件事， 像是家长在夸自家， 需要点过程，确实。 那首歌的名字叫《时无时有》。哎，之所以叫时无时有，好像我如果在听的时候会听到里面的很多歌词哈，偶尔谈谈这个写写歌， 对， 搞搞创作，有的时候在教教音乐课，这是不是就是你的生活啊？ 这个就是2016-2017年那会儿吧，对，那就是完全就是生活的写照。对，那时候其实也是在就是教课嘛，也是在教课，也是做了一家培训机构，然后一边教课一边写歌，然后其实那个时候是想从那个状态里边跳脱出来，就想好好的去学音乐，然后有在创作中发现，哎呀，好像差的还挺多的，就是，对，就有那么一个挣扎的过程，然后把这些就记录下来，对，包括最开始提到，好久没有追完一部剧了，不是因为那个不想把故事看完，就是想早点睡，就是，其实所有的时间都会抛在音乐里的时候，那个生活的状态，也不是那么理想的，我觉得跟现在状态其实非常不一样，现在真的是。每天做音乐相关的事，那是在享受，那个时候是有那个阵痛的，对， 就是会有一些纠缠吧，会，我感觉是生活当中可能没有那么多的时候全都是就是足够美好留给理想的时间， 是的， 你还是得有这种日常的生活，柴米油盐，包括还得养家糊口， 对， 等等所有的这些东西加在一起，而这个关于梦想的部分和音乐有关的理想的部分，它就在这种夹缝中生存，一会儿有一会儿没有， 对， 创作的灵感可能也是时无时有的状态。 其实我觉得所有的音乐人可能都会经历这样的一段对经历吧，就是他们，你总要去找到那个平衡点，它能满足你的日常生活，然后又能满足你的梦想。你知道很多音乐人说点实际的，就是他们在自己创作自己作品的时候是很难拿到收入的，要占大量的时间，甚至是投入大量的精力啊，然后资金啊，去做自己的音乐，那都会有这么一个过程。对，然后在那个过程里，其实最难的是你会去质疑你的选择，我到底要不要坚持，我觉得都坚持到这个份上了，要不要往下走。对，那个东西是最难的，好在就是说把它写成歌了，然后也是一个出口吧， 相当于是把那些挣扎也用歌的方式把它表达出来了。 是的，是的。 但是确实是这样，作为很多的，尤其独立音乐人来说，很多的时候可能写歌就是并不是为了，可能我猜啊，肯定不乏有一些人想说通过音乐能够让更多人认识自己，但是还有很多的人，这可能是一个副产品，想让更多人认识自己，也是就像我们说的，可能是用音乐来共振，然后去找到同伴，找到伙伴，但是最重要的还是他最开始的时候是一个人的出口，然后呢出口把它成为一个作品之后，再吸引来更多有这种类似的心境或者有同样情绪的人一起来听这首歌。 是， 哎呀，真的是生如夏花。刚才说啊，就觉得时无时有这首歌感觉像是原味的棉花糖，软软的甜在心里，会扬起嘴角的微甜，感觉整个人都放松了。 哎呀，把依然的那种紧张生活写下来之后，居然让人放松，非常了不起。 行，可以，自己调侃自己了，可以。 对，那也欢迎大家来告诉我们，你听到的此时此刻听到的歌曲是什么味道的呢？接下来的一首歌呀，嗯，听前奏知道是、嗯、是什么吧？ 月亮都老了。 对。嗯，这是依然的另外一个身份，就是制作人的身份。 嗯， 这也是他制作的一首很成功的一首啊、单曲。 嗯， 是来自房东的猫。嗯，先来听歌，《月亮都老了》。 观众可爱黑好吗？阿妈已经陪，维护表子爱金陪，还归牛。超级得啊，爱你几期莫再回，红狗在醉，月亮老了，一公龙没还回。你说爱来生太长，至今生我竟不放，说的真纯又倔强，就像风的地方，等到月亮都老了，爱我的人不见了，想起你心头的跳，守护温柔力量。 加块糖，我是杰克糖， 你要什么糖？ 我特意把整首歌从头到尾都播完，连最后的延音都不能卡掉，你知道吗？因为要 尊重制作人，我非常开心， 是吧？要尊重制作人这个完整性。那其实可能对于很多人来说，说音乐制作人到底是干什么的？你能不能给大家小科普一下？ 其实音乐制作人会有点像一部电影的 导演 这种角色。对，那他需要把控整个歌的一个大方向，而且去并且跟 这首歌制作流程里的每一个环节里的每一个人去沟通，然后最后去完成一个对一首歌的一个制作。对，那按照流程来说呢，其实我们一般会先去做词曲嘛，先去筛选词曲。那这首歌其实一开始出来的时候只有一段副歌，对，就是那段中文的月亮都老了那段副歌、嗯、对。然后那个时候我记得名字还叫风的比方、 啊、 还是这样一个名字。然后后来我们就往里加想法嘛，后来就往说那我们不如去做点闽南语的东西在里边去结合。 对，因为就中间还有闽南语的念白，我就想说哎怎么回事，我的耳音是出了问题吗，我怎么一句都听不懂。 对， 后来发现 对，当时也是我们的创作组的一个资深的比较一个资深的教练，我吴旭文老师，然后跟我们去碰撞这个想法，最后碰撞啊，我们去用闽南语跟国语共同来完成这首歌。对，然后我觉得这个想法也很好。然后后来包括我们去把名字改成月亮都老了，其实这个都是制作人的工作一部分，因为你要让它去更符合大家的理解和听感、嗯、风的比方可能相比就会有一点太文艺了，太晦涩了、 嗯、 对。然后词曲完了就进入了编曲阶段，那大家听到的这个吉他的录制，对，这个我们也是录了很多版本，最后是选择了一个非常优秀的吉他手叫做胡晨啊，做了这个版本的吉他录制。然后再往后就是把所有的音频分轨放在一起处理，这个环节我们叫混音，当然混音前还有录音，那就是跟房东的猫去合作嘛。其实当时我们也在这块也找了很多的歌手，包括其实有思思与帆， 嗯， 对对，当时在匹配我们最理想的一个对 状态是什么样的， 最理想这首歌最后能达到的一个呈现的一个效果是什么样。 嗯， 对， 如果刚才依然说的这些制作人的工作大家觉得有一些能听懂有一些听不懂，其实我觉得也没关系、 嗯、 因为其实对于大家来说听到那首歌它带给你的整体的那种 感觉对， 你就会知道啊，这就是制作人的心血。他其实从歌名儿到选择什么样的配器，到选择什么样的缩混方式， 嗯 啊、什么所谓的缩混方式，就是你可能会觉得，你看为什么老歌那个声场跟我们现代歌听的就不一样呢？ 对， 那其实也是跟缩混有关的。 嗯， 然后呢，还有包括从谁选择谁来唱， 嗯， 整个全部都是为了一个整体来服务的。 是的， 嗯，这跟好像听上去跟自己写歌唱歌，是又是两种工种了，虽然都和音乐有关。 嗯 嗯。那刚才我们听到的歌曲，有人说哎呀感觉是那种心境回归自然思绪飘飘的，也是能量补给站呀。刚才小猛虎说，我觉得这句话我得把它说出来哈，就是我们刚才在关于说到创作人的那种状态的时候、 嗯、 他说其实就是一个人的出口变成了一群人的拯救。 嗯， 怎么样， 这句话我会牢牢记下 本期节目金句哈。嗯，那的确想起了思思与帆，牙疼儿说好像这首歌也让人想起了思思与帆的那种状态。 嗯， 那接下来我们刚才既然说到了就是不同的制作，可能同一首歌呈现出来的感觉也会完全不一样。有一首歌可能有一个例子吧，就那些花儿。 嗯， 最开始我去2000年那个版本的时候呢，它是开始的时候是很空荡的感觉啊，然后呢那个编曲也不是纯吉他的编曲、 嗯、 然后到了后面有一个完全是吉他版的一个编曲的那些花儿，那今天刚好有吉他对吧，然后呢所以呢我们就先现场呈现一个吉他弹唱版的那些花儿来吧。 笑声让我想起我的那些花儿，在我生命每个角落静静为我开着，我曾以为我会永远守在他身旁，今天我们已经离去在人海茫茫，他们都老了吧，他们在哪里呀，我们就这样各自奔天涯，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想他啦啦啦啦。 被风带走，散落在天涯。这故事还没讲完，那就算了吧。有些心情在岁月中已经难辨真假，如今这里荒草丛生，没有了鲜花。好在曾经拥有你们的春秋和冬夏，他们都老了吧，他们在哪里呀？幸运的是我曾陪他们开放，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想他，啦啦啦啦啦啦啦啦，他还在开吗？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去呀，他们已经被风吹走，散落在天涯。他们已经被风吹走，散落在天涯。 音乐加快糖， 我是杰克糖， 你要什么糖？ 要什么糖？ 怎么了？ 没事没事，我觉得挺好，好久没有弹这首歌了。 所以这个突然的像是命题作文 一下拉回到初中了，主要是 是吗？ 初二啊， 咱俩不是一个年龄吗？嗯、 差不多不要再多暴露了 好的好的，就对，确实就是这首歌当时我听的时候第一开始听其实也是吉他版的， 嗯， 然后后来才会去回去听那个怎么说呢，就 专辑版本， 专辑版，专辑版本，嗯，然后还有就是那个范玮琪的版本，不同的版本，同样一首歌给人的感觉就会不一样。 是， 其实我们就是想为了跟大家来说啊，就是同样一首歌，不同的编配，甚至于现场版和录音室版啊，也是不一样的。嗯、那今天的现场版的那些花儿由杰克堂和依然合作带来的，你们还喜欢吗？就如夏花说，苦中有甜的拿铁糖，仰望星空好听耶啊。还有人想哭了是吗？啦啦啦哭了，那就哭吧哭吧那今天我们的节目其实过得很快，我觉得很多人对依然都挺依依不舍的，好多人都说能不能再多听听依然的歌，我觉得会有机会的，在之后的节目当中，因为大家的这种呼声很高，我们在节目间隙的时候我已经邀请他了，那之后依然也会常常做客我们的直播间，可以和我们一起弹琴唱歌把歌唱， 没问题，当个工具人也蛮好的。 为什么觉得是工具人？你对自己，哎，要重新评估一下，因为很熟了，所以其实有的时候呢，我们就会去经常回顾一下，在这一年我们有什么样的收获，在下一年我们有什么样的展望。所以刚好呢，希望音乐加快糖也能成为依然的一个坐标，让大家能够看着你在每一次来到我们的直播间的时候的一点点的变化，怎么样？ 没问题。 下面的歌，我想想啊，你要不要来唱一首？弹唱一首，把刚才那个就你特别想弹的那种律动弹出来。我知道那些花儿是委屈你的，你知道吗？ 没有没有，我也很喜欢那些花。 那，你有两个选择，给你两个选择：一，弹唱一首；二，播放你的《如前》。 你来选吧，我觉得。 把选择权就抛给我了。 对， 那这样吧，大家来选吧。你们是想听依然翻唱方大同的《小小虫》呢，还是想听依然的歌？自己的这个原创原作《如前》的录音室版本呢，欢迎大家来留言，我来进段片花，然后就看你们的回答。